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上往栋笃村，慈禧王搞差香港。 11月7日、8日、9日，九展沙河撑双簧，又嚟，记得买飞啊！ 门票通你琴行有售。 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迎能无双的时间， 北条章啊， 森美啊， 咁啊打风，今日吓应该落咗波啦，应该而家山在三号系嘛， 好似 系啊， 唔肯定啊 嘅时间就啊，另外就有冇排喺风啊？ 嗯， 有冇排 iPhone 6啊？ 冇。 OK， 有冇咪揾翻几千蚊嘛？成张信用卡，不过我就唔得，两次都唔得，冇办法吓。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嗱，咁就讲翻少少先。咁就我上个礼拜喺孤岛美食街嗰集后面都讲咗少少关于我讲一两句咧，就我哋会改革啦。咁、其实之前就系话，其实我同阿森美都倾过几次，咁后屘就喺个我哋 Facebook 群组嗰度咧，就出咗个 status 就话公众咨询，即系其实都系听翻啲听众意见，你想改唔改变而家节目嘅风格啊？咁因为其实呢个节目到而家嚟讲，其实我哋都系我系用翻以前日剧无双个模式去做的，咁、其实好多时就系话有一个缺点就系、是，因为以前日剧无双就系录音预录嘅，我哋预录咗多集嘅，每个礼拜咁挤牙膏咁出，挤牙膏我哋每个礼拜，即系我哋一次过录几集咁啦。以前咁，但系而家唔系，我哋做 live 嘛。咁我成日喺度谂，喂，我哋譬如好似讲翻上一季嗰啲剧，我哋而家就，但系好似去到可能下新一季都嚟啦，我哋先讲到上一季，哦，有啲冇咁好睇嗰啲，仲要即係可能 完咗几个月啦， 可能啲听众又未必有睇，又觉得冇乜兴趣，咁变咗你个主题咁样嘅时候，就未必吸引到个听众去睇啦。 同埋我哋讲都讲得麻麻地啦，唔系几个月嘅前嘅事，即係冇咁即时性嘅时候， 係啊，你因为你而家始终係个 live 嘛，我哋 又要諗返几个月前睇嘅时候有咩感觉呢，咁样即係就隔得远咗， 隔得远咗囉，成个感觉就，所以我就决定就改一改啦，咁就决定就以后咁就逢亲就即係，不过呢个可能就係11月之后嘅事嚟嘅，应该10月至10月尾11月嘅事嚟嘅，咁因为我哋要埋尾啦，咁尾嗰集我哋会讲返有几套係得嘅就攞返出嚟讲啦， Hero 一定讲啦，父亲啲背影啦，咁同埋咒眼啦，咁就另外就会做一个总结啦，因为我哋已经唔会再每一集咁样做套做讲嘅时候，我就会 group 埋一齐，将嗰啲冇咁好睇嗰啲好一般嗰啲呢group 埋一齐就做一集叫总结啦，咁 Hero 嗰啲会讲，咁但会讲少啲嘅，咁就跟住就咁樣落啦。咁如果譬如話，喂，咁如果你集就咁即時性關係劇，咁如果有電影啊、音樂啊，好似以前我哋做《東京女子樓》嗰集咁樣，點算啊？咁樣我哋係會做咗嗰啲先嘅。 嗯， 即係我哋就 以啲特別專題為 係啦。咁如果有專題有電影嘅，我哋就做咗先。 嗯， 咁如果以平時咁，我哋冇乜嘢諗到，咪講翻日劇咯，每個禮拜嘅日劇嘅觀感咯。就咁樣咯，咁同埋有時可能有啲空檔㗎嘛，咁可能問有啲人講啦，喂，之後咁可能會 季與季之間， 季與季之間有啲空檔㗎嘛，三四個禮拜㗎嘛，咁咪就可能會講返啲即係嗰一季一係就好好睇，一係就好唔好睇嗰啲劇囉，係啦，我哋就咁決定囉，咁 一係鬧一係讚， 係啦，咁就呢個模式呢，相信會喺十月尾至，我哋計個數啦，我哋頭先計個數㗎啦，咁應該就十月尾到十一月到啦，咁先做到嘅，系啦，咁先至会见到嘅。咁而家暂时都会一个交接，即系转变嘅一个期啦。咁其实都会睇到噶啦，开始睇到少少啲唔同啊咁样。咁尽量想即时性多啲，因为我当初做 live 都系为咗呢样嘢啫。 既然做得 live， 咁就 做得好 啲。冇錯，咁我當然啦，有時係會錄啦，預咗錄㗎啦，咁樣係啦，咁就所以有啲唔同啦，咁樣嚇，咁就我哋詳細大致上係咁啦，嗰、那個無新嘅模式大致上我哋希望係咁樣啦。咁另外就我都。其實我哋都你見你有時都可能我哋兩個都幾辛苦啦。咁我哋其實我哋一直都講緊嘅啦，我哋想多個主持係啦。咁就睇下有冇人有興趣啦。呢一樣嘢就嚇，不過就每個禮拜都要嚟做噶嚇。咁都係啦。咁就希望大家睇下冇聽眾可以幫幫手啦。喺呢樣嘢好冇？咁我哋都想新嘅梅言行嘅。好，咁我哋今日嘅題目係咩呢？其實我冇喺個。Facebook 個 group 度咧係預告嘅，我係冇嘅，我係掛住走去講埋啲唔撚使嘢嘅嚇，咁咩走去咩打機白貓咩迎林白貓團啊，走去講埋啲咁嘅無謂嘢，冇辦法啦，打風係咁噶啦，咁就自己即係乜都唔知啊，朝頭早又打機添，仲係啊，即係未唔係有當然有排過 iPhone 啦 ，OK 嚇，咁就好啦，今日真嘅主题系咩咧？就系讲嚟紧呢一季啊，2014年秋季嘅日剧啦。咁秋季嘅日剧咧，我觉得啊，整体嚟讲咧，以一个女演员嚟讲咧，系一个基本上晒冷嘅，全部出晒嚟咁就系，即系好多你识嘅都出咗嚟。即系你譬如好似今季夏季咁，你都系靠木村一个顶啦，上户彩啦。咁其实其他都相对比较弱嘅个 casting 吓。咁你再前个。即係就算你話父親的背影，你會發覺越後越弱嘅，係啊，越後越弱嘅，係啊，咁就另外就係啦，咁基本上都即係就算有好強嘅，可能都係比較電影嗰面，譬如藤原龍也咁樣。咁但係今季你睇到係個 casting 係 曬啦咁滯， 你識嘅人好多，你識嘅人好多，你睇到同埋仲有一個真係即係如果呢、這個。我都讲啦，我睇到呢，同埋我睇到星期三个时段，真系如果佢两个嘅对决系早喺四五年前啦，即系阿泽敲未俾人说之前，佢最当红嗰期， 仲激 两个对决嘅时候咧，哇！呢个系一件事嚟嘅，当然而家都系件事啦， 都系， 咁而家当对我嚟讲都系件事嚟噶啦，咁大家阵间我哋都会讲啦，咁星期三呢一个真系，我觉得系重头嚟嘅。真係比越久係，當然啦，可能跑出啲咩我哋唔知。 係啦， 好多時都係咁嘅，日劇就係咁嘅啦。 通常兩個鬥啊，點知用兩套都唔得咁多都。 係啊，兩個都唔得，有咩兩套都得，咁又亦都有可能曬一套唔知咩出嚟，係啦，咁樣都有嘅，咩都有嘅嚇。咁樣樣我哋開始講我哋嘅下一季嘅日劇嘅資料啦。嗱，咁我哋咧，嗱我都俾咗啲資，我哋兩位主持咧就。四个电视台啦，咁我睇过东京嗰啲，但系东京嗰啲似乎又下一季嗰啲就麻麻地，我觉得，即系就算深夜剧咯，我觉得系麻麻地，可能到出嗰时 OK 啦咁样，咁我咧仍然喺翻个四个台，主力喺翻个四个台，即系富士、朝日、TBS、NTV 四个台嘅嗰、那个黄金时段嘅日剧啦，我哋讲翻啦吓，咁就我就系负责富士同埋朝日嘅，咁你就系负责 TBS 同埋 NTV 嘅，咁就所以咧嚟紧第一套咁你讲先啦，就系、是、TBS 嘅九啦，去睇一张图先，系啦，咁呢套好开心嘅，张图几、 就 是、可爱， 岁月不理青春啊， 系啦。 就是、其實呢套劇的最大亮點，其實左上角就是宮藤官九郎啊。 係啊，演員都不是再重要啊。 係啊，因為個即係佢嘅新作啦咁啊。 嚇！即係佢繼《海女》之後啦。 即係幾時會見到個唔係個演員牌先係個係編劇牌先嘅，真係好犀利。咁呢個故事講咩？就大概係講話有間男校同一間女校就話，即係都係而家好多學校都有問題，就係收生不足嗰啲嘅。咁佢就諗住可能計劃，不如試下合併得唔得咧？咁樣 合併 咁 為咗男女校合併 係啊，真係好都好犀利。咁就為咗想嘗試合併得唔得，佢哋就諗住夾粉一齊搞一個文化祭，就諗住佢話預演咁啊，即係預演合併咁樣嘅。 預演係佢哋啲預演，我諗好過咩嘅繼續。 OK， 咁。 系 好奇怪就嗱，其实校园剧就不嬲都唔少嘅， 吓好多现实啦，讲下啲欺凌啊， 又话逃又唔翻学啊， 逃学、啊、 甚至怀孕啊， 佢又唔讲呢啲嘢，讲到明讲系个 fantasy 嘅剧集嚟， 即系 佢 以唔讲欺凌啊等等唔好嘅事为卖点嚟嘅，就是、我哋就系同你讲就系搞笑嘅啫，就是、喜剧嚟，我哋完全嘅喜剧。 你都好少见满道光做喜剧啊，成日苦瓜干咁，你见佢 由 不啲 money 到而家都系苦瓜干咁样，你睇。嗰套咩啊？弱者们都系噶， 系其实都系嗰个样 子。你见到今次唔同啊，今次好开心啊。 其实都系即系你担心嘅就可能话佢得唔得咧，但系你期待就系、 咦，終於見到一個不同的滿島光咯，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呢、這個喜劇啦。但係感護兩個方面就真係、其實冇乜特別感覺嘅，對即係又唔係話唔好嘅，只不過。都不會話對佢好期待，又或者又係咯，就係唔會話大期待咁樣 大期待咁樣，唔係嗱，其實咧呢套嘢咧，基本上咧，你大家真即係唔需要睇收視嘅，係一定 OK 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公狗從來嘅公狗嘅劇場內，佢嘅收視都未必係好好，但係佢嘅口碑贏曬。咁當然啦，海女嗰次根本就係連個收視都贏埋啦。咁其實除咗公狗之外咧，有一個人都要講嘅，就係基山正 producer。咁因為其實以前咧，好多人都會講TBS 一個鐵三角啦，就係宮藤官九郎啦，基山正啦，加埋呢個長瀨智也，就係鐵三角嚟嘅。咁但係如果大家都記得，可能會有嗰套咩西口咩公園，我唔記得咗，好長嘅個名。咁另外就有虎與龍啦呢啲啦，咁都係佢哋三個鐵三角嘅作品啦。咁但係其後就可能就冇咗，一係就冇咗長瀨智也，一係就冇咗公狗。咁就結果咧，就可能就未必話太好睇。譬如歌姬咪冇公狗咯，咁但係有長瀨智也同埋基山精咯。咁呢個時候就可能就未必話太吸引啦。咁但係其實歌姬係好睇嘅，我想講。咁就。一歌姬系其實揾翻你自己個人嗰個價值嘅，其實講緊咁今次個對不起青春，其實我覺得就即係吸引啦，第一件事咁你起碼即係就算你更唔中意感護量都好，咁你起碼有公狗嘅支持喺度嘅時候，咁你起碼即加上滿島光啦，咁樣咁你起碼你都會想睇先咯。其實公一句講曬，你見到公狗個名字就好開心， 同埋你聽完佢之後，你好清楚你係為乜而睇，即係你唔會話。究竟呢套劇會講啲乜嘢？即係好多時候會你唔係好清楚，但係呢套劇佢講得好清楚，我哋就係 我講到明㗎啦， 係啊， 我講到明㗎啦。 你唔好諗住。 唔係呢啲嘢，呢啲先好喎。即係如果你入面又走去，即係你掛好多時候我哋睇而家啲日劇就係掛羊頭賣狗肉㗎嘛，即係賣緊嗰樣嘢，但係實際又唔係好似同窗生嗰啲咁嘅嘢咧嚇。咁啊，即係奶嘢係咪先？ 呢個就即係調節觀眾嗰個期待，即係你唔好期待錯。 同埋佢已經有個 Facebook 嘅 page 㗎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去拉下佢，咁睇下佢有啲幕后嘅嘢，咁其实都几得意嘅，系啦，咁样日久讲到呢度啦，好嘛？咁佢到星期一咯，星期一咯，下日有冇相啊？好似啊，呢个未住，我哋翻翻嚟先， 翻嚟先， 因为冇相啊，我哋翻翻嚟先，系啦， 因为呢套系。TBS 的月八啊， 系啊，好似中间有几位， 中间有几位啊，套剧嘅名咧就叫做《Sakura 听事件的女》，咁就系其实讲咩咧？其实都好奇奇怪怪嘅，我会形容为就系点解话听事件咧？就讲中间有几位饰演嘅主角咧，其实早上咧就系 DJ 嚟嘅，咁就听好多听众嘅电话啦，咁样跟住中午咧去到警署嘅生活安全课度，同啲市民倾下数啊，咁样即系讲下啲。聽嗰啲訴苦啦，咁夜晚咧就喺嗰啲餐館度咧，就同啲客人交流咁樣。佢就話咧，咁樣就可以，即係佢透過啲聽唔同嘅人講嘢，佢就可以攞到啲查案嘅情報。因為佢其實係警察嚟嘅，咁就話如果有案件嘅時候，佢仲會成為卧底咁樣潛入去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阿佐藤龍太就飾演個熱血嘅警察啦，就其實又係例牌，又每次查案就會撞到佐藤龍太嘅。咁我会觉得再提多点先，监制同编剧都我做查过资料，就唔系话特别有名啦。 系啊，做过编剧《马路衰家学员》啦，你嘅资料啦，Limit 啦，我哋讲过噶啦，GEO 2012啦，咁基本上月八佬几无视呢个时段，我从来未睇过吓。但系如果你话作作木藏之介嗰度，我真系想睇翻。嗰套嗰套我坚想睇嗰套，系啊，嗰套 OK 嘅嗰套，系啊，颁咗啊嘛， 系 嗰套，我谂嗰套系最出色嘅，我谂系即系我认知入边，因为佢好想即系 TBS 我睇佢好想营造一个月八系一个刑事剧嘅一个嘅时段啦，咁但系似乎喺个质素上面咧，比较感觉即系可能有啲系好似上好似今季嘅彼得的葬礼啦，咁就可能系一啲可能比较一啲悬疑啊嗰类嘢啦，咁但系出到嚟似乎嗰、那个收视啊各方面都唔系话麻麻地啦吓，咁仲加有几位咁红白司仪好大机会佢今年又啊，咁所以就究竟系点咧？我就麻麻地，即系 其 实 我都觉得听到个题材真系即系其实真系唔好吸引，因为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啲刑事劇求其攞啲元素就當係有新意，但我覺得佢呢個元素都好差，就係、是、你周圍聽下八卦就查到案嘅，咁樣就 唔係可能入面有啲嘢嘅。 所以就因為我又預想有兩個走向，好嘅走向就係、是、其實佢聽嗰啲嘢可能同我哋聽到嘅差唔多，但係佢有一個好強嘅分析能力， 嗯、 即係佢聽到一啲我哋聽唔到嘅，即係佢估到入面有啲細節。但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咩？如果差嘅話就係、是。佢咁啱聽到啦，咁啱聽到啲重要嘅犯案線索，咁就其實即係你唔使你去做都得，即係我哋兩個都聽 靠撞， 係即係 斷估冇辛苦。 即係總之你去到邊度就聽到查案嘅線索啊，咁樣就可能會咁，咁、嗯、就唔清楚。 係咁樣大概差唔多啦，冇謂冇謂曬太時間咯，好多套。好，下一套喂有翻 啲重點啦， 呢套重點好多啦，下一張相啊，唔該。系啦，咁啊出翻呢张相啦，咁啊信长协奏曲，咁啊主演小栗旬啦，咁啊小栗旬咧话讲完嘢俾你听，你睇翻今最尾嗰集《父亲的背影》啊，原来临尾佢出咗嚟，系啊，佢临尾出咗嚟噶，咁点解出咗嚟我就唔讲啦。咁嗱，信长协奏曲其实个古仔咧，其实就又都系唔系好似月九嘅嘢嘅。即系一个科幻，少少科幻嘅 穿越剧 嚟嘅，咁就讲一个高中生咁样样，唔知点样又飞咗翻去日本嘅战国时代，遇到织田信长，咁小栗旬咧系又做高中生啦，又做织田信长噶，咁啊而家以小栗旬嘅而家个款咧，基本上做唔到高中生嘅，咁但系点解又做高中生？咁啊就嘅故事啦，系啊，咁啊佢喺个战国时代嘅故事啦，咁遇到好多大即系战国时代嘅一啲嘅点讲嗰啲嘅名。形象啦，譬如话丰臣秀吉啊，柴田胜家、前利家呢啲咁等等啦，咁龙基就系阿柴少仁做嘅，咁阿史就系佛不真希啦，咁就呢套剧咧，我觉得富士系今次系几摆重头嘅，唔知点解吓，咁、首先第一件事咧，佢其实除咗日剧之外咧，有动画化啦，有电影啦，咁就同埋就系佢头先你听到个卡司都唔错啦，仲有 Mr. 超人唱主题曲啦。咁就我觉得佢係好佢係觉得佢好似係 成个 project 嚟嘅， 应该个 project 啦，好似当係一个甚至乎去到升华到一个係一个叫交响情人梦嗰个模式，因为交响情人梦当时都有动画㗎嘛，都係富士做返㗎嘛。咁所以我觉得佢今次信长协奏曲点解会有咁有信心呢，我真係几奇怪嘅呢件事係吓10月13号做。咁啊，月九咁啊，接呢个 hero 嘅班，咁啊，小栗旬啦，咁小栗旬做得好，咁大家都知噶啦。咁就到底佢今次可唔可以成个 project 都可以撑得起咧？咁就睇呢部，即系可能甚至乎可能系成名作都唔出奇。咁但系历史剧喺香港不嬲都弱弱地嘅， 冇错 吓，咁就睇下佢点样做啦吓。咁、我觉得就我会睇嘅，咁 我都会睇 吓。咁、到底系点样就唔知啦，系啦。咁就电影就应该佢我谂佢完，我估佢完咗先至咩嘅， 系。 我觉得佢完咗先至开始嘅，系咯。 动画就七月开始咗啦， 动画七月开始咗，即系做紧噶啦，应该 系做紧。 O K， 系啦，咁样样。好啦，咁样样，下一套啊，星期二啊，星期二吓，星期二啦，星期二，唉，呢套喂，即系咁，上一季咧，江丽彩牙咧做嗰套咩三针七八子咧就啊低过五点，低过五点，咁啊，而家呢套咧啊又揾你奥斯卡另一个孖宝武井兆又嚟啦，咁啊就叫做。叫咩名啊？ 全部成为 F， 全部成为 F 啊！唉，又 N 又 F， 真系唔知想点啊！又 好， 唉，拍埋头文字 D 啦，不如唉、又唔拍喎、反正完啦，冇所谓，拍头文字 D 咯，咪咁啊，同啊，即系佢唔系担正咁啊，同阿凌野刚做双主演嘅，即系其实有啲似。加系略噶， 系 即系又系讲阿武井兆个天才啦，即系同灵芝今季嗰套灵芝真实差唔多啦。 其实 咁咁灵芝真实系点样样，大家都知啦。咁但系灵野光又系一个即系一个 又系一个教授， 有一个教授啦咁样样啦，咁样样又系， 但系又会帮警察查案嘅教授， 又系系咯，又喺物理啊，讲啲用物理学啊、建筑学嗰啲咁嘅嘢啦，吓类似咁样去破奇案啦。咁啊原著咧，其实都几出名嘅，森博治定系啊，森博治。咁佢之前有一套作品咧叫 呢套死人嘢咧，我睇到麻麻声嘅动画版，就系、是、压井手嘅闷到抽筋代表作《The Sky Cross》，Crossers 啊，哇，闷到呕血！佢今次做成点咧，我唔知道，但系总之一句，我冇乜兴趣嘅。因为又是好加你略啊，成个 feel。 但奇怪就奇怪就两个主角咧都是俗称的上把位，即系以往很多剧都是话一个就好天才，一个就蠢蠢地，但就好勤力，成、 一个粒一个突啦，通常都系。 但呢个好似两个都是差唔同一类型嘅，两个都是天才，两个都好醒嘅。 系咁就真系唔知道， 真系唔知点， 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就灵野哥 OK 嘅，咁但系哇又系呢啲，即系又系冇整笑，又系做天才。又是又系类似伽利略咁嘅嘢，唉，你真系好难搞，大佬，唉，我好难解释佢个收视为点，咁好唔好睇，嗱，收视当然好其次啦，好唔好睇我真系唔知道，我好难解答到你喺呢一刻， 系， 我真系唔识讲，啊，其实嗱，咁跟住下一套我嗱，我哋翻翻嚟先，因为下一套都系冇上嘅，系，而冇上我哋翻翻嚟先，系，咁下一套咧就交俾啦 ，TBS 嘅， 火十嘅， 火十啊，其实嗱 ，NHK 仲有一套嘅，咁 NHK 我哋唔讲啦，咁嗰套就因为你都冇乜时间，或者你讲一讲，心莲公子呢、啊這个， 系啊，呢、這个就心莲， 心莲公子系 啊, 啊， 不能容许嘅女人啦，咁就系、是，其实讲紧佢主演嘅一个律师啦，就因为曾经喺法庭上面严重犯错啊，咁就导致产生阴影啦，咁就，佢、就。唔可以再自己一个上庭嘅，咁但另一个主角就系指导人饰演嘅一个律师，佢就一个好即系好强劲，但系咧就不择手段 啦，即系好似你个蟹咁啦， 但系就佢就因为即系俾人哋揭发咗而冇咗律师牌嘅，咁即系佢即系所谓一个咧就系唔可以自己一个上庭，一个咧就冇咗牌，所以上唔到庭， 扮住师爷咁啦， 咁佢哋两个咧就即系简单嗰种合作啦，即系互取所需咁啦，咁、其实。成套劇嘅流向咧，就主要係講緊話幫助一啲弱者啦。咁好多時候，甚至佢主要係幫助啲女性嘅。咁、但係就即係套劇對我嚟講，我會覺得即係麻麻地咯，吸麻麻啲吸引我，因為 有心蓮公子， 一來就有啲擔心心蓮公子啦。我會覺得 會唔會用一啲嗱、你諗下呢一樣嘢啦，會唔會用一啲好譬如嗱，你有個指導人呢個角色啦，譬如佢係一個好不擇手段嘅， 係 會唔會係用喺劇入邊用一啲好不擇手段嘅方式去幫人哋解決一啲問題咧？即係黑食黑啊，類似 都有可能性 嚇、 因為佢唔係律師，佢冇呢個律師嘅身份咧，佢就可能做到好多嘢，可能 係 話唔定 咁樣樣呢套劇就麻麻地，咪同埋佢開呢個時段啲劇都麻麻地得。系啊，总会有办法我冇睇。跟住嗰套咩啊？嗰套我都唔知系咩，我唔记得咗嗰套，死咗嗰套啊！又系唔知讲啊，咁我又唔知道。唉，又系冇影嘅嗰套，因为星期二系重灾区嚟嘅，其实即系自从佢咁样叉只脚埋嚟咧 ，TBS 咧重灾区嚟噶，边套摆边套剧都死啊！系啊，你啊 ，sorry。火十咧系仲有富士，即系关西 Telebi 嗰个，阵间会讲，仲有呢一个，咁仲有个 NHK 三个台，你谂翻，咁变咗就其实都有分析讲过，点解今季嘅剧会咁差咧？其一个原因就系重叠嘛，时间重叠呢一样嘢啊嘛，咁我谂就系讲紧星期二呢一个 重灾区， 就系重灾区，做乜都死，除非你摆个木村奈。系啊， 咁就其你另外两套就死咯。 咁啊，有得玩，咁咪救翻嗰套咯。啊，咁但系木村系唔会噶嘛，你知道，做两个佢做两个时段嘅啫嘛。吓、啊，一个叫月九，一个叫日九，其他乜 care 都唔做噶嘛。系啊，啊，咁就我觉得就真系唔识讲呢套， 冇乜兴趣。 但系下一套啊，几得意喎！我觉得又下一套啊，我哋下出相啊，唔该下。呢套几得意喎，呢套叫做《极好的选择的士》test 喎，系食埋字嘅啫，选择嗰个 test 系啊，咁就系呢个关西 Terry 即系火十一向都做嘅时段嚟噶啦，咁就咁，但系个题材方面咧，我觉得系比较似深日剧噶。 系啊，的确， 因为系佢好似嗰啲咩走马灯株式会社啊嗰样嘢咧，即系帮人哋即系揸佢个的士司机嚟嘅， 系啊， 做一啲每一集都有唔同嘅 cast， 通常都唔系好如意 嘅 cast 啦，即系啲好唔如意啦，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吓，咁可能会有啲大家好熟悉嘅casting 啦，可能甚至乎有啲 AKB 嘅成员都唔出奇咁样。咁就会载佢去好似系话会时光倒流啊， 回到他最初的地方呢，即是人生交叉点的、啊、如果当初不是这样揀会怎样呢，即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得意的件事，得意的、啊、件事是得意的、啊、但是就、但是就、但是就会不会觉得挺奇怪呢、这个似深夜，如果深夜剧就好玩一点。 我会觉得初头即我只如果即是先看时段跟着再看题材，咦都有题材，即是似深夜剧半个钟头很简简单 单、 啊、因为如果你因为你这一定是摆四十几分，即是四十几即是一个钟啦那边的、啊、即是大套剧真的长得四十零分钟咁样。不如這個可以嘗試一下的，這個可以嘗試一下， 即是冷門之選， 冷門之選，不過竹野內豐又怎樣都有少少吸引力的，話曬雖然你已經是列、啊、可以怎麼說、啊、即是已經 不服當年 的了，他的紅他的知名度，但是就、都總會有些人想看一下的，是不是、他旁邊那個呢就是叫做白卡列尊门嘛，系咁读啊，白卡列尊门， 即系话蠢材嘅一个节奏。 系啊，咁就佢系一个解说连编剧，咁啊佢负责编剧噶。呢个剧系噶，究竟会系点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大家吓。OK 嘅呢、這个吓，呢、啊這个 OK 嘅，即系我哋就咁暂时讲啦。咁如果暂时嚟讲，我哋睇下三套咯，呢一节对比青春啦、月九啦，同埋呢一套咧，似乎咧。 是不错的选择。 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其他就可能要、啊、有人冒险看看，可能就 OK 的，是不是？很难解释过现在的东西，是不是？ 如果好看请告诉我们，在 Hello Group 里。 是啊，真的这个很重要。好，我们休息一阵，下一节就回来讲星期三最重要的。 整季的重点。 整季的重点啊，两个的对冚啊。好，下一节再回来。 好，转头见。 好。 上往栋笃村，磁力王搞差香港。 11月7号、8号、9号，九展沙河撑双王，够你几只买飞啊？ 门票通你琴行有售。 制药扶倾， 大家好，我是郑松泰。以后逢星期一晚的10点，我都会来到 My Radio， 来到玉敏踩场，同玉敏一起到论证。记住之后的逢星期一星期四晚上10点，黐住玉敏踩场，我们在玉敏踩场见。 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 记住星期六晚上的11点，各位亲戚朋友上嚟俾面，有恐怖有搞笑有你哋疯癫，冇错，我讲紧嘅系达人在线 ，Yeah， 24404088 My Radio 达人在线 ，Check it out。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星期一至五朝早8至10，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郑松泰、陈四、淡仔、Christine、汤姆、双杰。 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迎林和尚，繼續我北條章同埋森美，繼續同你大家講2014年秋季嘅日劇。咁啊，繼續講啦。咁啊，星期三超級重頭戲，點解咁講呢？因為如果呢單嘢，我哋頭先上嗰節講咗啦，如果呢件事發生喺四至五年前嘅話，呢件事絕對大件事，係同一個時段。水十，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sorry， 不好意思，我哋讲水九先，就上 收收仔先， 上下下都想唔该。上晚第十三季，哎、又嚟啦。咁啊，点半年啦，又系咁啊。其实今季就即系大，我讲一两句嘅啫。咁基本上就睇硬噶啦，唔需要讲嘢啊，系咪先？咁即系新九系又唔睇吓，系睇呢个。不過佢係真係最高收視喎，冇計，真係國民的刑事劇，冇辦法。同埋上棒真係對比起新九，我有睇到新九係嘅。咁新九係對比嚟講，佢新九係公式得太多， okay. 對比佢嚟講，咁你睇個上棒都知道，佢相對嗰個 彈性會 彈性高啲啦。咁點解我會擺下邊張阿曾飛勝嗰張相咧？咁就係因為我唔知佢係咪結婚。咁因為如果你佢同阿格菲結婚咧。佢可能以後嘅故事啊，各方面咧，可唔會有啲變動啊？ 會， 甚至乎可能會係 又唔做啦， 又換人又，甚至乎可能係有機會。咁所以就我特登擺咗出嚟咯。咁樣究竟啊，會唔會又換人咧？咁樣就唔知啦。咁樣好，咁我哋翻嚟先。 好啦，又可以繼續。 係啦，咁我哋翻嚟先。係，喂，重頭戲，超級真係重頭戲。水十NTV 同埋富士啦，一直都你爭我奪啦。 嗯。 应该是富士挑佢机噶， 系一年前开始， 一年前开始挑佢机。咁以我认知系得 Legal High 赢过嘅啫，其他全部输嘅富士。咁基本上嚟讲咧，今次呢一个咧，真系一件真系哇！即系你睇个主演，你真系吓，真系哇！呢个真系。即系我谂，真系四五年前，即系对我哋即系十年前可以睇日剧嘅人嚟讲咧。真系哇！呢、這个真系超级对决，即系仲好过佢两个摆埋一齐做， 系摆埋一齐就冇火花。 摆埋一齐，即系摆埋一齐，当然有佢嘅火花之处，有嘅有， 就会系 有火花 嘅就好。 但系佢两个真系完全对阵，同埋呢两个人系完全系一个喺性格上，同埋即系当然演技两个都系好戏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哋两个嘅性格同埋喺个人嘅公关上面完全难以不切嘅， 系 完全系两个 style 嚟嘅。可以话俾你听，即系佢哋嗰十年前佢哋出。一班凭呢个一公升的眼泪同埋在世间中中苦用爱出道嘅两个人，完全系天同地嘅路线之下，佢哋今日再 对决， 即系同一时段系对决嘅时候，哇！呢、這个真系正到爆！即系如果我成日谂，其实今次系即系富士对 NTV 啦、嗯，如果系富士对 TBS 更加好睇，因为凌濑遥就系 TBS 嘅老巢喺佢嗰个起家噶嘛。而澤敲英龍話係富士起家噶嘛，佢到一公升的眼淚係富士噶嘛，火狗嚟噶嘛，當時就係、是。咁我哋又講 NTV 嗰度先，就交俾你先。好，下一張相。好，咁啊講呢套先。 係啊，咁就凌麗瑤拍完八重之英之後，就再翻嚟日劇啦。咁就飾演。 佢其實嚟緊都會做咩嘅？係都會做多次大和劇嘅。不過嗰套就科幻少少嘅。 OK， 不過繼續。 咁呢套嘅主角咧就係30歲啦，咁就零戀愛經驗嘅處女 OL 啊。 個名叫咩名？ 青石花少。 唔系，套戏个剧个名、哦、，sorry， 咁因为太过一写都去到演员度唔记得个名。 今日 唔翻工系啊，简单嚟讲，如果广东话讲就今日唔翻。 今日公司休息， 系咪今日唔翻工？ 系，今日唔翻工啊，梗系 OK。 因为系我自己唔翻工，唔系公司唔使做嘢。 OK。 咁就讲佢嗱，讲30岁。零戀愛經驗，咁咧就第一次飲醉酒之後咧，就同福士蒼太飾演嘅。 福士蒼太 係啊，就21歲嘅攻讀生啊，生田蒼油斗就發生咗關係嘅。 係 咁，跟住就從而佢哋兩個咧就展開咗戀情。咁其實成套劇就主要講佢就因為阿凌麗瑤冇乜經驗嘅、 嗯， 所以就會好多樣嘢都唔係好順暢，即係同個男朋友之間好多。 很奇怪的事，就是其實這方面是次次都認知講，就是講緊話唔係好懂得去戀愛的一個女主角咁啊。 嗯，有啲似型，佢又想有啲似，又想玩翻炎之光嘅嘢啦。 的確係嘅。 咁、啊、有一個好靚仔嘅上司咧，就玉木宏做啦。咁我想講一樣嘢啊，佢兩個上次一拍埋做嗰套咧，就喺富士，就係、是、搞到富士綠藍，但綠藍係好睇噶，係收視唔得噶。 系啊， 咁系啊，就系咁样样啦。咁即系好，所以我话点解咁玄妙咧？呢一季即系呢一日即系咁玄妙。嗱，我哋会介绍两套剧情，跟住先会再讲。嗱，下一张相，我哋再讲下一张相。呢、這个咧就真系我估佢唔到，我系会做新一季嘅，因为我即系之前系我当时做嗰集，我都讲咗话，喂，冇机会做喎。之前 尾都唔，佢收尾都唔似系做下一季。 佢收尾系谂系一个 open ending 嚟嘅 ，open ending 嚟啫嘛，即系好似渡边千岁当时玩丧心病之女神咁啫嘛。咁但系今次真。喂，隔一季咁做翻第二輯喎。 其實好明顯係添食嘅，即係俗稱 係添食嘅。咁但係佢咁樣添食兼超機化咧，就正啊！呢件事就當然啦，編劇唔係渡邊千歲嚟噶啦，係、這 個、 第二個人嚟嘅。 呢、這個其實都好大問題。係 啊，呢、這個都係一個隱憂嚟嘅。咁佢去到嗱，咁大家都知道上一季最後即係澤口個角色啦， 冇、錯， 吉啊死啦！吉成啦，咁就去咗一間時裝公司做啦，一啲類似 design 公司做啦，咁樣咁啲人又開始有啲啊，即係嗰啲啊嗰啲宮廷鬥爭類似嗰咩嘢啦，咁即係即係又係女人之間嘅鬥爭啦，繼續佢嘅。咁今次佢又話玩到話要有即係上季阿蔡若水嗰個角色好鬼正噶嘛，今次佢有個家姐出嚟話係勁過佢一百倍，咁點樣勁過佢一百倍咧，就令到人好吸引啦。咁如果大你出到嚟咧，唔係勁過佢一百倍咧，咁啊你大劑啦，當然係咪先？成套劇即係兩套劇，你睇到就係澤敲對凌娜瑤兩個公關上嗱兩個好戲，兩個唔同路線，但係兩個係基本上差唔多同期嘅演員嚟嘅，係一個2004年，一個2005年，讲为人识嘅，到而家真系两个撞埋咁样撞法，成件事系好，即系唔同以前啊！我哋翻翻嚟先，我哋翻翻嚟先， 同翻翻嚟先嘅两个，佢哋都系完全唔同晒啦。 即系就算你话以前，就算话佢哋两个哦，就算同一季有剧，但系佢哋唔同时段，咁都未必话系一个好正面嘅冲突。但系今次真系。面對面撞正， 同埋你如果問我有冇心，就肯定有心噶。兩個電視台，即系我唔知邊挑邊大，即系你冇理由唔知隔離台點樣做啊！咁即系你好明顯係擺明挑噶，即系就要做，可能係其實都做話題嘅，的確係。 但係好似冇乜人，即系當年啦，當然啦，今時今日就呢個就唔算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啦，你都冇話見，即係睇 Yahoo 嗰啲，即係睇大家睇上網嘅新聞都冇講話，澤敲對凌娜瑤啊咁樣，即係可能，但喺日本國民嘅心目中嚟講，澤敲已經唔係同凌娜瑤一個，唔係同一個等級啦，當然，但喺我哋嚟講，以前睇日劇嚟講，又睇一公升眼淚嚟講，喂，呢兩個人真係咩噶嘛？即系一個係即系曾幾何時你要記住，澤敲嘅廣告收入係高過凌娜瑤兩至三倍嘅 ，at least 係講緊。而家當然係調翻轉啦，甚至乎係更加低啦， 個差距更大， 更加大啦。咁究竟係即係究竟出到嚟會係點咧？咁樣樣咁兩套劇係唔同嘅。那個性質都好唔同。你頭先聽到可能NTV 嗰套比較喜劇式啦， 輕鬆少少， 輕鬆少少啦。富士嗰套就可能會比較 即係同沿用翻上季嗰種， 沿用翻上季嗰種勾心鬥角啦，女人之間嘅鬥爭啦。咁但係呢個編劇會唔會好似到，即係有冇渡邊千歲嗰種嘅能力可以駕馭到點樣令到班八婆係鬥得更加好睇咧？呢一個係好重要噶，係啦，呢個好重要嘅。咁我講先啦，原則上兩套都睇嘅，呢兩套都係要睇，如果唔係冇得講嘅。第二件事我哋就要講啦，究竟我哋兩個會覺得邊套喺個收視上同埋個口碑上總體嚟講會贏呢？如果你問我，我係會驚凌娜瑤會輸嘅，今次係。我怕凌娜瑤會輸嘅，有個理由嘅，因為首先第一，你 first cast 有加持啦，有上一季加持啦。第二就係、凌娜瑤再做，究竟可唔可以 即係可唔可以有新嘅嘢出嚟咧？ 有冇突破咁樣？ 係啦，有冇一個新嘅突破咧？咁樣咁同埋就係話角色方面會唔會？做做下又做变返做愚公营呢，呢个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咁同埋当然仲最重要一点就係个编剧宁娜如果睇金枝谋书编剧嚟嘅。上大家好记得去年嘅夏天有一套叫 Summer Loop， 係奶晒嘢嘅，就係佢做编剧嘅。咁当然如果你收视上面会唔会话输嗰个会唔会跌到好惨呢，我觉得唔会嘅。即係两个可能会係十零啊九尾啊，九点几尾啊，咁样嘅可能会系，另外嗰套会少少少嘅，我认住会系咁嘅，系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平总十几集之后平均嚟讲拉翻曲嚟讲，会唔会话即系过位咧？我觉得两套都唔会，我直觉觉得两套都唔会，一系死一套， 如果死一套就真 系，但系我觉得死嗰套会系 first cast。死嗰如果真系 死好惨嘅 死嗰度就系 first cast。 如果唔系咧，就两边可能险胜咁样又 系啦，两边拉到好近咯，会两台会拉到，今次真系会拉到好近咯，成件事系咁我认住林娜如系会输，我唔知点解有感觉系因为始终啲人中意 睇人， 中意睇人衰嘅，大家都知啦，系咪先？日本人唔知啦，香港人肯定系。咁你係點睇？ 我就因為 好似有啲唔同， 係我會即係會覺得係first cast 係有啲危險嘅，因為佢個 倒翻轉嘅， 係因為首先講佢係添食啦，即係編劇又唔同咗，同埋添食個情況最大危險就係話咧，即係可能上季啊，啲人好中意睇佢哋嗌交，咁我哋就寫到嗌交好激好激，但係佢可能會忽略咗個 道邊千歲，佢始終係最擅長呢一樣嘢， 但係即係通常你。就可能就會為咗受歡迎咧，就你就寫啲觀眾好中意睇嘅嘢，但你可能就忽略咗個劇本身嘅可能平衡啊各方面嘅嘢。即係呢、這個 上一季個平衡都好差，都係俾 呢個都 係 危險， 好大鑊嘅都俾我篤曬出嚟。咁但係佢個問題係佢好嘅冚得住啊嘛。 同埋另外一方面嘅考慮就係咧，我覺得即係所謂大多數嘅問題，即係林娜如果套，我覺得接受到喺大多數嘅日本觀眾嚟講會容易啲嘅，因為始終 first cast 其實老實講都係有啲偏鋒嘅嘢，即係可能一家大細 偏鋒嘅。如果你話對比翻上次《喪心迷之女神》，佢後尾都14-15點噶， 唔係，但係嗰啲撞埋一啲好黃道嘅嘢就唔同咁講，或者係你可能一家大細人一齊睇，可能佢哋會偏向輕輕鬆鬆睇。 唔係啲人可能咁就真係睇下啲人係咪真係好中意林娜瑤啦呢件事就，因為其實即係我哋有啲調，即係我哋今年做一啲調，即係即係做一集係講啲調查啦，都講嗰啲調查就係話林娜瑤係全日本即係女演員嚟講係排第一㗎嘛，即係個公信力嗰啲咁嘅嘢呢，佢係排第一㗎嘛。咁澤口當然唔知排去邊啦咁樣。咁當然就要睇下林娜瑤究竟佢係咪真係以佢個號召力可唔可以頂得住唔使過位啦， 即 係關都唔使收過位啦。 如果林娜瑤今次做呢個角色咧，做翻佢類似瑩之光咁樣，但係我覺得如果今次佢唔得嘅話，都幾大喎，因為佢做翻佢最 唔係佢唔會唔得嘅，我想講佢唔會唔得嘅， 即肯定 唔會死，因為佢最多俾人話係，咦你又做咩做翻瑩公瑩啲嘢？你最多係咁嘅咋，唔會話佢唔得嘅。佢唔會唔得㗎，放心啦，佢係唔會唔得。 不過嗱，我哋成日講愚公營，但其實有唔同嘅，即係呢套佢嘅性格比較悲觀啲，即係唔似愚公營嗰啲，佢唔知道自己唔識咁好多嘢。但係呢套唔係，佢係悲觀啊，冇自信啊咁樣，即係少少補充啊。 即係講翻多少少啦，咁樣咁啊咁啊 ，first cast 嗰邊就阿吉成佢自己就今次就即係自己都做埋惡女啦。今次個標題就話咩？上一季就話我除咗我之外，全部都係惡女嘛。佢話今次就係連埋我都係全部都係惡女嘛。係啦，咁樣嗱，究竟點樣樣六死垂走？真係要睇一睇星期三究竟係點樣嚟緊呢季，真係好中無冇乜人講，但係我報咁好啦。事不宜遲啦，星期四啦，因為我哋用咗好多嘅時間， 係講15分鐘啊， 好多時間真係 咁，的確係好值得講嘅。 好啦，星期四咁就。嗱，咁一向都係啦，科修言之類啦，個就口情子啦。咁另外就又呢、這個嗱，又係啊，女演員啦，米倉涼子又嚟啦，下一張相 ，Doctor X 啊，第三季啊，哇，又 show 美腿啦，第一件事係咪先？ 啊，佢唔鬆尾腿可以做咩咧嚇？咁、啊、當然呢套劇係本身佢嗰個嘅有一定號召力啦 ，Dota X 咁 口碑同收視都 口碑收視都唔錯啦。咁今次咧就越玩越大啦，由地區嘅醫院咧就去到國家級嘅醫院啦，就係、是、呢個國立高度醫療中心啊！今次 下次可以仲去到邊咧？唔知 下次就可能全亞洲啦，跟住全世界、全宇宙咁去啦嚇。我、啊、唔知道會唔會啦。咁宇宙最強啦，挑戰單嘢啦，可以咁啊。即係又係啲鬥爭嚟嘅，又係啲醫院之間嘅官僚啲嗰啲鬥爭嚟嘅，又係講啲咩？又係東西兩面兩間醫院啊，咁去鬥咯咁似啊。咁啊，除咗米倉涼子，咁就有其他演員啦，譬如啊，今次唔做警察咯嘅遠藤憲一啦， 終於唔做警察 啦嚇。咁啊，李修賢都會有攰嘅時候嘅，係咪先？好，內田有紀啦，西田敏行啦，同北大路欣也等等嘅，即係我哋識嘅嚇。咁啊，就有睇開嘅，一定會睇嘅啦，我知道嚇。咁、啊、我哋兩個啊，就真係好佛線中 產，一路都 抱歉，我哋係冇睇，我哋好唔專業。 又出嚟啊呢句， 係啦，我哋好抱歉，我哋真係冇睇到咁樣樣。睇下有冇機會講啦。即係如果真係即係請翻個朋友， 請翻個有睇開 嘅，係有嘅朋友，真係同你分享一下啦咁、啊、我哋嚇、啊、就快速啦， 好啦， 快速啦，真係要星期三我哋拍得太多。好，下一張相交俾你啦。 我都可以快講，因為咦點解又係你嘅？ 又係你喎 ，Monzu 喎， 第二季三季啊！ 喂，你唔係做咗啦咩？唔係，因為 WoW 咧就上次收費咧就做咗，今次就擺翻落即係佢做完即係收費台做完之後咧就擺翻落免費嗰度就播翻嗰五集。咁我講埋啦，算啦，我講埋。咁今次就其實 幾句都講完， 幾句都講完㗎啦。咁因為已經做咗嘅嘢嚟，其實已經係啦。咁你有個疑問啦，呢個時段係幾啊？木九係嘛？星期四九點啊嘛。 係。 咁好啦，佢做五集嘅啫。咁之後嗰五集點啊？做綜藝啊？唔係，佢又拍一套短劇出嚟，又係得五集 嘅 啫。咁啊，交俾你啦。 好， 下一張相。 下一張相係就一個站名嘅啫，就係、是、媽媽同爸爸同媽媽嘅生存理由，咁就係、是、其實原著係小說嚟嘅，咁吹石一位主演啦，咁其實都幾沉重嘅題材，就係講緊一個家庭，媽媽就 狗血嘅， 媽媽就患乳癌，跟住後屘查一查，咦個爸爸又患肺癌，咁但係佢哋仲有一對仔女，咁就一齊面對嚟緊日子啦，咁大概就係 真人真事嚟嘅呢單嘢，睇翻資料 係咁都 真人真事改編嘅喎。 其實好處就係佢得五集，因為呢啲劇可以即係、就是、你五集就寫得好精華。 嗯， 只不過就編劇一方面 其實都唔係嘅，佢都做得唔好睇咧。你30分鐘都嫌佢長，好睇嘅你20集都嫌佢都嫌唔夠，真嘅。 咁係嘅，但係即係因為佢原本就一本小説，佢唔可以再拉長好多噶嘛，即 係 係啊，咁就五集咁就 OK 咁，但係睇下觀眾會唔會嘗試下睇呢套啦，因為我就麻麻地咁沉重嘅題材㗎啦， 我都麻麻地嚇五集咁係咯，咁銀環之翼都唔睇咯，佢講咗話唔睇第二季㗎啦，嘥時間，第一季睇到我真係係咯，咁樣就仲可以補充啊呢、這個 冇乜特別補充㗎啦， 補充啦，即係真人真事嚟嘅呢個係啊，咁但係就即係如果有興趣咪睇下咯嚇，咁呢啲戲通常都會，我諗唔會話太狗血嘅，即係去到尾都係講一個生命嘅意義啦，佢就唔會話太矯情嘅呢啲嘢嚇，咁睇下，即係如果有興趣咪睇下咯，都係嗰句嚇、啊。好下一張相，呢、這個就富士啦，咁呢度嗱。多到爆啊！今季啲女演员真系砰一声爆晒出嚟，你真系唔知想 呢个又一套嚟两个啦。 系啊，星期五仲有拍《木游记》添啊！唉，几绝啦，真系，唉，真系呢、這个叫 Dear Sister， 咁就系、是、即系讲个姐姐啊，即系双主演啦，妹就系石原里美啦，姐姐就系松下奈穗咁样，咁两个都靓啊，系咪先啊？松下奈穗劲高啊，讲到样啊吓，钢琴有了得吓。啊咁啊，呢套劇就基本上就即係兩個唔同性格嘅姊妹啦，嚇、嗯，可以話係唔同性格嘅姊妹啦。咁啊，大嗰個家姐咧，其實喺中學時期咧，就因為唔知咩事啦，就離家出走嘅。咁啊，後屘而家又唔知點解翻翻嚟咁樣。咁即係又係可以探到一啲女性嘅問題啊，即係好似即係佢我睇佢個網官網咧，就佢以一個類似以我不能戀愛的理由啦，同埋最後的灰姑娘咧，佢覺得係類似呢一種嘅劇集，即係好即係探討啲女性戀愛嘅問題， 係 類似咁樣樣。 都幾吸引嘅。佢富士即係做呢做開呢啲都 OK 嘅，可能殺到條血路出嚟 嘅。其實應該都唔會好差嘅，但係就、嗯、即係個問題就可能太多選擇咯。就 咪睇埋咯，反正啊，爆晒出嚟咪爆埋一齐睇咯，开心心啦，唉、哎、真系又灵啦，又有西洋李味啦，又炸烤啦，吓、啊，仲有发笔啦，吓、啊，仲有拍木游记啦，再做木器啦，唉、哎，真系跟住嗰个啊，荣仓奈奈啊，不过级数当然争啲啦，吓、啊。不過就係啦，咁好啦，跟住下一套啦，為了 N 啦， 係咁就計全部變成 F 之後，又要為了 N 有 F 有 N 啦，呢套就係 N 嗰套啦，臭佳苗， 臭佳苗嘅原著改編。咁呢個作品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佢聲稱係一個愛情嘅懸疑故事啊， 有愛情有懸疑， 就都奇怪。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咁就可以睇下佢究竟係點樣可以有愛情有懸疑啦。咁、嗯、樣咁 就其實咧嗱，我哋又好唔好意思啦，我不負責任咁啦，講起呢度。咁其實咧，我哋隔離台啦，《二月時報》咧，咁其實所書號啊有節目叫即係專講啲小説啊書咁樣嘅。咁佢曾經講過為了 Anne 為了 Anne 呢套小説嘅。咁就其實我當時聽呢個節目嘅時候咧，都估到是会日剧化的，即是日剧一是电影，咁结果真的做日剧，我俾我估中了。即是你知道的啦，现在日剧啊，一是改公务美行，一是东野圭吾吓，而家多一个臭佳苗啦，公务美行啊呢啲，但公务美行我一早讲咗，喂佢改边套边套死嘅，唔知点解，真系完全唔明。臭佳苗麻麻地啦，吓系电影就 OK 啦。电影就得啦，好似渴望都系佢，我唔知系咪原著都系佢。啊，唔系 ，sorry， 对唔住，唔系嘅。系咯，咁你睇到就系呢几个啊，硬系啊，呢几个真系呢几个小说家，仲有个池井户润，硬系一定有嘅，系啊，咁啊，你继续讲啦，讲翻个故仔啦。 古仔就系讲荣昌奈奈主演啱啱提过啦，咁其实就仲另外有三个人嘅，咁就讲紧话喺十年前咧，就佢哋有份，即系唔系真系杀，但系即系有涉及到于一对夫妇被杀事件啦，但系声称又背后又为咗一啲某啲计划嘅，咁就嗱点解个题材、那个题目叫为了 N 咧？就其实我都好无谓嘅，只不过佢话涉及入面嘅 唔系噶，好似系有关系噶， 唔系入面嘅人全部， 我有听过集节目有讲 一个名。 全部人的名字有 N 字， 我明白，但是有些人的姓有个 N 字，有些人的名字有个 N 字，但我想说日本人的名字姓或者名字有个 N 字其实不难的，真的 都不是的都不是的。 嗱，你谂 下，嗱，你谂下个音咯。 佢有啲系个姓系有 N， 譬如 话 西啦，就系 N 啦， 系啊， 仲有咩 N 啊？即系突然间考起你日文添。 成啊， 成 成 嗱呢。Narita 哦，那個城不是麥克陀那個城，言之邊那個不是那個城啊，還有城啦，城田那個城啦，是啦，還有什麼啊？考你日文啦，開始 N3 啊啦， N2 其實 N2 添啊，哎，繼續考，繼續有冇？ 我唔諗住答啦，因為冇乜時間啊， 係。 只不過係咯，就純咁你，但係你揾四棍有 N 字真係唔難。 可能在埋一起就会比较难啲。 不过我觉得唔紧要嘅呢个改名嘅嘢系咪先？ 可能佢真系有呢、這个都系可能臭佳苗一个心思啦。 可能你睇咗就会明啦，因为我冇睇心我就唔明 白。我觉得系有啲心思嘅，即系吓我因为我听过嗰集节目，我系有即系虽然我冇睇过本小说，但系即系我都即系我如果睇下套剧好唔好睇啦，嗰套剧好睇，我会考虑睇埋本小说噶。今次系会啊，系啊。咁啊，大家知道我目的系咩噶啦？讲到呢一样，系咪先吓？我有提索书好咯，大家明噶啦，系咪先？明就算啦，系咪先吓？啊，中啊 ，Lucky 啊，蔡人啦，不过蔡又似乎比较少啲人会姓蔡，蔡系个 名 啦， 个名都 因为佢 N 系个计个字头啊，名或者个姓个字个罗马拼音个头啊嘛，系啊，中系啊。中 內內嗰啲都係㗎， 係啦 ，Nana， 唔係，所以就真係講到嘅，所以我就唔諗住陳述出嚟，真係冇時間。 講完就做完節目㗎啦，係咪先？ 我真係唔諗住陳述出嚟就咁。 係好，我哋星期五講完啦，係咪？好，下一個到我咯，哇！呢個正啊，《拍木遊記》最出場啦，啊，《拍木遊記》最左面最 右邊， 畫面最右手面嗰個，呢個叫《克服物語》啊。咁《克服物語》就係一個深夜劇嚟嘅，咁啊。其实咧呢啲咁嘅呢啲啊边个啊？ 佢系仓科疗，即系仓科疗啊， 嗯， 即系知唔知咩嚟噶？ 咩？ 即系写专写啲夜场嗰啲嘅漫画嘅人啦。咁、哦、之前我哋睇过药王啦。夜王啦， 帝王， 帝王啦，女帝啦，呢啲啦，吓都系佢作品啦，专写夜场嗰啲，即系嗰啲陪酒妹啊、牛郎啊嘅心态啊，嗰啲嘅斗争啦，好中意写呢啲。咁帝王系真人真事嘅，系、嗯、一个人点样喺江户忌廷度立足，点样发达嘅。咁都系大套剧就麻麻地嘅，重本高士做嘅。咁啊，嗰套我记得嘅，嗰套我系特登追嚟睇嗰台。咁今次度黑蜂蜜宇宙咧，好奇怪嘅，即系我觉得仓科疗咧，佢系真系想咩都玩晒啦。陪酒女郎又玩过啦，牛郎又玩过啦，老细又玩过啦。佢而家呢个系讲过个黑色衫个类似侍应嗰个位， 嗯， 类似侍应嗰个位，佢都玩埋。咁下次系咪玩埋个扫地嗰个咧？ 我洗碗嗰个， 我惊会洗碗嗰个，煮嘢食嗰个。煮嘢食， 煮嘢食嗰个好似好睇咁样， 系啦，系啊，煮嘢食嗰个吓， 你玩过调酒啊？ 调酒好似冇吓，调酒系咪？不过我谂都系饮食嗰边嘅，系啊。咁啊，今次套剧咧，咁啊主角咧就系呢个由呢个 Seth 师兄啊 ，Seth 师兄中岛健人饰演嘅，咁又叫做小川章，咁就系、是、咁本身佢系。爸爸媽媽都是醫生嚟嘅，咁想佢做醫生啦，咁但係佢考試考唔掂啊，唔知點解做咗喺夜場做咗呢個嚇嘅類似侍應嗰個位啦，咁樣咁但係就邂逅咗，即係佢自己本身好中意啊，作為木希個角色咧，佢個叫杏子啊，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阿柏木由紀飾演嘅美樹咧又好似中意佢，咁啊剪一個三角戀啦，又係咁樣樣啦。嗱，基本上套劇咧講咩咧？到時你睇，到時你自己睇啦。但係原則上呢一個係以咩稱來咧？就以 AKB 同埋 J 家咧係做一個號召力。 係啊，我 好明顯啦，好明顯啦。而你睇到啊，當呢個柏木由紀 show 呢啲啊相嘅時候，就話俾你聽喺四十八系入邊。除了三本彩和走了个大岛优子之外，我都即是柏木由紀啊，柏木由紀咁讲啊，我都得噶，我都得噶。 咁佢就一路都得嘅都， 一路得嘅咩？我真系唔知道，我就知佢个鼻稍微大少少嘅，同埋暴天气咯。咁啊，呢套剧我就未必睇啦，因为即系夜场我睇得太多啦。即系药王夜王睇得太多，但系真系如果你讲一讲起夜王咧，你一定系讲翻北川一辉个角色噶。嗰、那个角色真系太劲啦！当年做个成日，你真系做牛郎做到执法啦！你边你点揾啫？系咪先？好咁啊，差唔多啦，我哋讲得都太多啦。最后一套啦，讲埋你嗰套 系地狱先生， 地狱先生下张相啦， 下张相 又系 J 家人，但系呢套我觉得真系唔得。 远山龙平啊，系啊， 真系唔得，真系。首先，如果大家是可能九十后啦嘅朋友出世咧，可能真系唔知道咩嚟，我哋就知道，因为呢套咧系以一套零二嘅作品嚟嘅，即系类似当年 G.S. 美神咁样，咁但系佢有啲唔同啦，咁佢当年又未必话，又冇话真系好似 G.S. 美神咁出名，咁但系佢到而家又攞嚟做日剧。你真系估你唔到，但系可能我觉得 NTV 下一套就系做 GS 美神都唔出奇，咁但系边个做咧我真系唔知，系啦，真系谂到边个可以做到 GS 美神嗰、那個那个又高又好身材，你真系谂唔到边个可以做吓，咁继续啦，你继续讲 呢套嗱，讲一讲有咩演员啦，咁就 系 竹水直道，因为其实演员可能都好中， 可能竹水直道又系真系主角。 系，跟住同谷美玲啦， 三谷美玲做过 Miss 啦，做黑色头发嗰个啦，见到 三本美月啦，幽香，其实仲有一个好话题性， 好大争议啦，你点会揾一个韩国人做雪女咧？ 即系前卡拉成员嘅知英啊，咁、就佢就即系退出咗卡拉，即系第一次就嚟咗日本，就首次个人嘅演员身份去做，做日剧啦，咁就的确系好奇奇怪，因为讲紧一个日本咁日本神话嘅故事，但系会即系神怪嘅故事。 唔系因为咧，嗱，如果你讲话一个韩国演员咁做日剧，咁其实你适当咁用咧，其实 O K 嘅。 系 咁，但系你话你冇理由为一个古代 系啊 的， 即是你放他 first class 可能 OK 啊， first class 也可以啦，那當然可以啦，是不是啊，你講中了一個 point 啦，咁但係你如果有古代日本嘅人，你揾個韓國人去做就好怪嘅成件事，係啊，即係調翻轉你揾個日本人做做敏大人啫嘛，有怪嘅成件事，咁你做唔到個感覺嘅成件事係，係啊，咁所以同埋能夠做雪女嘅人，其實講真大有人在啦，係啊，你揾嗰啲咩土屋太鳳啊，你揾啊，即係可能佢覺得太正路啦，佢想揾個唔咁正路嘅做啦， 即係佢想做個話題出嚟。 係啦，咁但係結果就真係麻麻地咯，成即係你而家變咗出嚟，咁同埋啲人嘅日本人又幾反韓下，咁變咗又即係你出到嚟又真係得唔得咧？咁有一件事，其實我判咗佢死刑嘅呢套劇，因為如果嚟講。首先你睇个男主角已经唔得啦，你睇你已经对比到啦，佢比较观望出嚟简直就系自杀，有有如佢个观望咁样，喺你睇个男，你睇动画个男主角几顺眼，你睇嗰、那个，你睇个 J 家真系即系唔介我得罪 J 家嗰啲啊，诶原来头先我有听众讲啊，我都得罪咗拍木游记，不过呢个系我心底话嚟，大家都知啊，识我就知啦，系咪先吓？你唔中意听咪唔听，我真系咁讲啊，我真系系啊，咁、嗯、你睇到喂真系连只手都唔得啦。咁又係咪先？好粗噶，隻手沿住嗰、那個係咯，係啊。咁當係咯，當然講話一，其實我覺得 G.S. 美神好睇過佢嘅，係啊。咁我哋翻翻嚟先啦，係啦，係啦。好啦，我哋翻翻嚟先。咁總括嚟講就即係頭先講有幾套嘅好有眉目噶啦，係日久啦、月久啦、的士啦。星期三兩套啦，唔係星期三三套啊 ，sorry。跟住 Dear Sister 啦，可以睇啦。咁為了 Anne 啦，為了 Anne 啦，咁可以咁可以睇啦。咁會係點咧？咁就拭目以待啦。究竟呢集劇得唔得就咁有啲新嘅日劇，咁啊大家各自發掘，希望大家聽眾各自發掘，大家再喺個 Facebook 度群組度講俾我哋聽。我哋冇時間講嘅啫，我哋已經 overrun 咗噶啦。頭先講地獄先生係我覺得麻麻地。究竟原裝動畫係點樣樣？係必唱主題曲嘅。几本土啊！呢件事就系你而家揾个韩国人走嚟做雪女，你系咪即系搞乜错？好啦，喺节目完嘅时候，如果睇直播嘅朋友，你就会听到呢个 ending。重播睇 YouTube 嘅朋友，咁啊上翻我哋 Facebook 嘅 group， 咁我就会 po 翻今晚呢、這个插曲出嚟，系插曲嚟嘅啫。咁啊，大家俾大家睇翻当年嘅地獄先生系点样样嘅。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